嫉妒山伯爵曾这样热烈地爱过梅西蒂斯，伯爵生怕自己会向梅西蒂斯的恳求让步，就回忆他受苦的情形来帮助他坚定仇恨。那可怜的梅西蒂斯哭泣道： 那么为你自己复仇吧，埃德蒙，让你的报复落到罪人的头上，报复他，报复我，但不要报复我的儿子。 基督山伯爵说，圣书上写道，父亲的罪将落到他们第三代第四代儿女的身上，上帝在他的预言里说了那些话，我为什么要比上帝更慈悲呢？ 因为上帝有时间和永恒，人却没有这两样东西。 基督山伯爵从胸中发出一声呻吟似的叹息，双手抓紧了他的头发。梅西蒂斯把他的双臂伸向伯爵，继续说： 爱德蒙，自从我和你相识以来，我就爱慕你的名字，尊重你的记忆。爱德蒙，我的朋友，不要逼迫我损伤我心里时刻保持着的那个高贵美好的印象。爱德蒙，假如你听到过我向上帝诉说的种种祈祷，那就好了。我多么希望你还活着，但我想你一定已经死了。是的，死了。我以为你那冰冷的身体已被埋葬在一座阴森的塔底，我以为你的尸体已经被掷落到狱卒扔弃犯人死尸的一个深渊底下。于是我哭了，爱德，除了祈祷和哭泣以外，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听着，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做着同样一个梦。我曾听说你企图逃走，听说你冒充另外一个犯人，听说你钻进抱尸体的布袋里，听说你在伊夫堡的顶上活生生地被人掷下去，听说你撞到岩石上时发出的喊声，这喊声向埋葬者泄露了死尸已被代替，他们又变成了害你的人。爱德蒙，我向你发誓，凭我现在恳求你可怜的那个儿子的生命发誓，爱德蒙，这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看到有人在一座岩山顶上在摇荡一个不可名状的东西，这十年间我每天晚上都会被一种可怕的喊声惊醒，醒来的时候浑身颤抖冰冷。爱德蒙，相信我，虽然我有罪，是的，我也受了许多痛苦。 你可曾受过你父亲在你离开时去世的痛苦吗？基督山双手插入头发里喊道：你可曾看见你所爱的女人嫁给了你的敌人，而你自己却在一间黑牢底里奄奄待毙吗？ 没有，但我看见我所爱的那个人快要杀害我的儿子了。 梅西蒂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情是这样的痛苦，他的语气是这样的绝望，以致基督山伯爵再也抑制不住一声哭泣。狮子被驯服了，复仇者被征服了。伯爵说：你要求我做什么？你儿子的生命吗？ 那么他可以活下去。梅西迪斯发出一声喊叫，这一声喊叫使基督山伯爵的眼睛里开始流下泪来，但这些眼泪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因为上帝无疑的已派了一个天使来把他们收去了。在主的眼睛里，这种泪珠比古希腊和奥菲亚两地最圆润的珍珠更珍贵。梅西迪斯抓住了伯爵的手，把手凑到他的嘴唇上。 哦，谢谢你，谢谢你，爱德蒙。现在你真的是我梦中的你了，真的是我始终所爱的你了。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 基督山伯爵答道，那就好了，因为可怜的爱德蒙是没有多久可以被你爱了。死人将回到坟墓中，幽灵将归到黑暗里。 你说什么，爱德蒙？ 我说，既然你命令了我，梅西迪斯，我就只能死了。 死？那是谁说的？谁在说死？你这种死的念头是从哪儿来的？ 你想在剧院里当着全体观众的面，当着你的朋友和你儿子的那些朋友的面前公开受侮辱，受一个小孩子的挑战，他会把我的宽恕得意洋洋地当作胜利。你想我怎么还有脸再活下去呢？梅西迪斯，除了你以外，我最爱的便是我自己，我的尊严和使我超越其他人的那种力量，那种力量就是我的生命。你用一个字压毁了它，我便死了。 但是爱德蒙，既然你宽恕了，那场决斗就不会举行了呀。 基督山伯爵用庄严的口吻说，但流洒在地上的不是你儿子的血，而是我的了。梅西迪斯尖声喊叫了一下，向基督山伯爵冲过来，但突然收住了脚步。他说， 爱德蒙，我的头上有上帝，既然你还活着，既然我又见到了你，我就诚心地信赖他了。在等待他的帮助时，我信赖你的话。你说我的儿子可以活下去，是不是？ 基督山说，他很惊奇，梅西迪斯竟能那样冷静地接受了他为他所做的这种英勇的牺牲。梅西迪斯把他的手伸给伯爵，他说， 爱德蒙。 当他望着伯爵说话的时候，泪水润湿了他的眼睛。 你是多么高贵呀，你刚才所做的举动是多么伟大呀，对一个一无凭借的可怜女人你仍给予怜悯，这是多么崇高啊。我老了，催我老的倒不是岁月，而是忧伤。现在我不能再以一个微笑或一个眼光使我的爱德蒙想起他曾经花过那么多时间默默凝视的梅西迪斯了。相信我，爱德蒙，我告诉你，我也受了很多的痛苦。我再说一遍，当一个人眼看着生命在没有一件愉快的事可以回忆， 也没有一个希望可以保存的生活中消失，这该多么伤心。但这也证明了世上的一切尚未了结，不，一切还未了结。我从心里还存在的一点感觉知道这一点。我再说一遍，爱德蒙，你刚才宽恕的举动真是高尚，真是伟大，真是崇高。 梅西蒂斯，假如你知道了我对你所做的牺牲的范围，你还会怎样说呢？假如那至高无上的主在创造了世界，澄清了混沌以后，恐怕一位天使会因为我们凡人的罪恶而流泪，因此终止了他的创世工作。假如在一切都已准备齐全，一切都已成型，一切都已欣欣向荣以后，当他正在欣赏他的工作的时候，上帝熄灭了太阳，一脚把世界又踢入到永久的黑暗里。那时，你对于我此时所丧失的是什么，或许可以有一个印象了。哦，不，不，即使那时，你还是无法得到那种概念的。梅西蒂斯带着一种惊愕、崇拜和感激的神气望着基督山伯爵。基督山把他的额头紧埋在他那火烧般的双手里，好像他的脑子已不能忍受思想的重量似的。 爱德蒙， 梅西蒂斯说， 我还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基督山伯爵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微笑。 爱德蒙，你将来可以知道，假如我的面孔变得苍白，假如我的眼睛变得迟钝，假如我的美丽已经消失，总之，假如梅西蒂斯在外貌上和他自己的不再相像，你将来会知道，他的心依旧像以前一样。那么再会了，爱德蒙。我对上天不再有所要求了，我已经见到你了，已发觉你还是像以前那样的高贵和伟大。再会了，爱德蒙，再会了，而且谢谢你。 但是基督山伯爵并不回答。失去的复仇使他陷入一种痛苦深邃的恍惚状态之中。在他还没有从这种恍惚状态中醒来以前，梅西蒂斯已经打开书房的门出去了。当马车载着马斯夫夫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驶去的时候，残废军人养老院的钟正好敲响一点。钟声使基督山伯爵抬起头来。我多傻呀，在我决心要为自己复仇的那一天，我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心剜出来？在梅西蒂斯离开基督山伯爵以后，一种凄凉的阴影似乎笼罩了一切。在基督山伯爵的周围和他的内心，思想的进程也暂时停止了。他那强有力的头脑和他的身体都已在极端的疲倦以后陷入微睡状态。什么？当油灯和蜡烛都将点尽，仆人们在外厅里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什么？ 这一座我准备了这么久，这样小心和辛苦建立起来的大厦，竟这样被手指一点，一句话，一口气，就垮下来了吗？哦，什么？这个身躯，这个我曾为他费过这么多心机，这样引以为自豪，在伊夫堡的黑牢里似乎一文不值，而现在我已把它造成这样伟大的身躯，明天就要变成一堆泥土了吗？哦，我所惋惜的不是肉体的死亡，生命的毁灭是一切都可以得到安息，这不正是每一个不幸的人所祈求的吗？肉体的安息不是我曾长久盼望，当法利亚在我的黑牢里出现的时候，我不是正在用痛苦的绝食方法想达到那种目的的吗？死只是向安息跨进一步，那对我有什么关系呢？不，我所惋惜的不是生存，而是我这样辛苦缓慢地设计出来的计划遭到了破坏。我以前以为上帝是赞成这些计划的，那么实际上他是反对的了。上帝不愿意这些计划完成，这个负担，这个几乎像一个世界一样沉重的负担，我曾肩负了起来，并且以为能负到终点，但实际上它是太沉重了，我不得不在半路上把它放了下来。哦，14年的绝望和10年的希望把我造成了一个上帝的信徒，难道我现在又要再成为一个宿命论者了吗？这一切都只因为那颗我自以为已经死掉的心，却只是在睡眠，因为他已经醒了过来，又开始跳动，因为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的胸膛里所激起的痛苦跳动而屈从了。可是伯爵继续说，他对于美西迪斯所接受的明天，他将为他而遭受那场决斗的厄运感到苦恼。伯爵说，可是一个心地这样高贵的女人是不可能这样自私的，在我身强力壮的时候接受我死的呀。母爱或者母性的疯狂不会使他走到这种地步，有些美德在过分夸大以后便变成了罪恶。不，他一定已经想好了某种动人的场面，他将在我们的之间出现，阻止我们的决斗，而这看来是崇高的举动，到那儿便会变得荒诞可笑。当这个思想经过伯爵头脑的时候，自尊的红晕浮上了伯爵的额头。荒诞可笑，而那种耻笑将落到我的身上，我被人耻笑。不，我情愿还是死了的好。基督山伯爵以为他在答应梅西迪斯饶恕他儿子生命的时候已判了自己的死刑，他夸大了第二天预期中的厄运，终于使伯爵大声地喊叫起来，蠢蠢蠢，竟慷慨到使自己的身体作为那个青年打靶的目标。他

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凄 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被这种伤心可怕的幻境煎熬的时候，黎明的最初曙光射进了他的窗户，射到他刚才写下上帝的最后判断的那张淡蓝色的纸上。突然，一种轻微的声音传到伯爵的耳朵里，听来像是一声窒息的叹声。伯爵转过头来向四周环顾，看不见人，但是那种声音清晰地重复传来，使他确信不是自己的幻觉。他站起身来，静悄悄地打开客厅的门，看见海蒂倒在一张椅子上，两臂垂下，他那美丽的头无力地向后仰着。海蒂本来是站在门口，准备在伯爵出来的时候见他一面的，但是因为守候了这么久，他那年轻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开门的响声并没有惊醒他。基督山伯爵带着一种可怜的惋惜凝视着海蒂。伯爵心里默默地说，梅西蒂斯记得他有一个儿子，而我却忘记了我有一个女儿。于是他伤心地摇摇头，可怜的海蒂，他想见我，和我说话，他担心某种事情要发生，猜到了某种事情要发生。我不能不和他告别就走，我不能不把他托付给一个人，就这样死掉。伯爵静静地回到他的座位上，接下去写道：我把我的2000万遗赠给我的旧东家马赛船上比埃尔·莫莱尔的儿子，驻阿尔及利亚骑兵队长马西米兰·莫莱尔。他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转赠给他的妹妹秋丽和妹夫艾曼纽。 假如他不怕这种财产的增加会损害他的快乐的话，这两千万藏在我基督山的岩窟里，帕杜西奥知道那个岩窟的秘密。假如他还没有心上人的话，他可以和亚尼娜总督阿里铁贝林的女儿海蒂结婚，这样他就完成了我最后的希望了。海蒂是我以一个父亲的爱抚养长大的，而他也曾像一个女儿一样的爱我。这份遗嘱已写明，由海蒂继承我其余的财产，包括我在英国、奥地利与荷兰的土地与资金，以及我各处大厦别墅里的家具。这笔财产除了那两千万和赠给我仆人的遗产以外，依旧还值六千万。当伯爵正在写完最后一行的时候，他身后的一声喊叫把他吓了一跳，笔从他的手里掉了下来。海蒂，你看到了吗？原来海蒂已被射到他眼帘上的曙光唤醒，起身走到伯爵身后，但是伯爵并没有听到地毯上他那轻微的脚步声。 哦，我的爷，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写这种东西呢？你为什么要把你的财产全部遗赠给我呢？你要离开我了吗？ 哦，我要去旅行了。好孩子。基督山伯爵带着一种无限怜惜和哀伤的表情说，假如我遭到了任何不幸。伯爵收住了口。 什么？ 海蒂用一种庄严的口吻问。伯爵以前从未见过他用这种口吻，这使伯爵吃了一惊。假如我遭到了任何不幸，我希望我的女儿幸福。海蒂悲哀地微笑着，摇了摇头。 你想到了死吗，爷？ 聪明人曾说，想到死并不是一件坏事，我的孩子。 那么，假如你死了，把你的财产遗赠给别人吧，因为假如你死了，我就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了。 于是海蒂拿起那张文件，把它撕了，抛在房间的中央，然后他的精力枯竭了，他又倒在地板上，但这一次不是睡觉，而是晕了过去。伯爵俯下身去把海蒂抱起来，望着那个甜蜜而苍白的面孔，那一对可爱的闭拢的眼睛，那个窈窕的一动不动的外表上似乎毫无生气的身体，伯爵忽然想到了一个念头，或许他对他的爱并不是一个女儿对一个父亲的爱。伯爵伤心的喃喃地说，那么我本来还可以快乐的。于是他抱海蒂到他的房间里，叫海蒂的侍婢看顾他，再回到书房里去。这一次他立刻把门关紧，然后把那撕毁的遗嘱重新抄写了一遍。当他快要抄完的时候，他听到前厅里发出一辆马车滚进来的声音。基督山伯爵走到窗口，他看见马西米勒·莫莱尔和艾曼纽下了车。伯爵说，好，是时候了。于是他用三颗火漆封住了他的遗嘱，然后他听到客厅里有声音了，走过去亲自打开门。马西米勒·莫莱尔已在客厅里了，他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20分钟。 我或许来得太早了，伯爵。 但我坦白承认，我整夜不曾合过眼睛，我家里的人也都和我一样，我需要您勇敢的保证来恢复我自己。基督山伯爵不能抗拒这种挚爱的证据，他并不伸手给那青年，却向他展开双臂。他说，莫莱尔，今天是我一个快乐的日子，能得到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来爱我。哦，早安，莱曼纽。那么你们和我一起去吗，马西米兰？您还怀疑吗？但假如其错在我，哦，在昨天那幕挑衅中，我始终注视着您。昨天晚上，我整夜地回想着您那种坚决的表情，而我对自己说，正义一定是在您这一边的，不然人的脸就不会这样镇静。但是莫莱尔，阿尔贝不是你的朋友吗？只是一个相识而已，伯爵，你不是初次见到我的那一天见到他的吗？ 是的，不错，要不是您提醒我，我已记不得了。 谢谢你，莫莱尔。然后伯爵拉了一下铃，他对立刻进来的阿里说，把这个拿去给我的律师，这是我的遗嘱。莫莱尔，我死了以后你去拆开来看。 什么？莫莱尔说，您死？ 是的，我不是应该都预见到吗？我亲爱的朋友，你昨天离开我以后做了些什么事？ 哦，我到托多尼俱乐部去，那儿正如我所希望的，我找到了波响和夏多勒诺。我向您承认，我是去找他们的。 为什么？不是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听我说，伯爵，那件事很严重，是不可避免的。 您怀疑吗？ 不，这次挑战是当众举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在谈论这件事了。 怎么样？ 哦，我希望换一种武器，以剑代替手枪，手枪是没有眼睛的。 你成功了吗？基督山伯爵急忙问，他的心头掠过一缕难以觉察的希望之光。 没有，因为您的剑术是太文明的了。 啊，谁出卖了我？ 那个被您击败的剑术教师。 而你失败了， 他们断然拒绝。 莫莱尔，你可曾见过我放枪吗？ 哦，从来没有。 我们还有时间。瞧，基督山伯爵拿起那只梅西蒂斯进来时他拿在手里的手枪，把一张扑克牌的梅花 S 钉在铁盘上，接连四枪打掉了梅花的四个边。每射一枪，莫莱尔的脸便苍白一次。他查看基督山用来造成这种神妙奇术的弹丸，看见那种弹丸并不比绿豆大。他说， 真惊人，看哪，埃曼纽。 然后他转过去对基督山伯爵说，伯爵，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求您不要杀死阿尔培，那不幸的青年有一个母亲。 你说的对，而我却没有。这句话的口吻使莫莱尔打了一个寒战。 您是受挑战的一方，伯爵。 当然，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将先开枪。 我先开枪？ 哦，这是我要求得来的。我们已经让步得够了，他们应该在那一点上对我们让步。 距离多少？ 20步。 一个可怕的微笑掠过伯爵的嘴唇。他说，莫莱尔，不要忘记你刚才所看到的事情。 那么阿尔佩唯一逃命的机会就只有您临时情绪激动了。 我会激动？ 或是出于您的宽容，我的朋友，您是这样杰出的一位射手，我或许可以说一句对旁人说就显得荒谬可笑的话。 什么话？ 打断他的手臂，打伤他，但不要杀死他。 我可以告诉你，莫莱尔，您不必向我恳求饶恕阿尔佩马斯夫先生的性命，他一定可以保全性命，可以静静地和他的两位朋友回去。而我， 而您，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将被扛回家来。 不，不！马西米兰·莫莱尔情不自禁地喊道。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亲爱的莫莱尔，阿尔佩马斯夫先生会杀死我的。 莫莱尔迷惑地望着伯爵。那么昨天晚上又发生了什么事了，伯爵？ 像布鲁特斯在菲利普之战的前夜一样，我看见了一个鬼。 而那个鬼， 他告诉我说，我已经活得够长久的了。 马西米兰·莫莱尔和埃曼纽面面相觑。 基督山伯爵摸出他的表来，啊，我们去吧。他说，7:05了，约定的时间是8:00。一辆马车已等在门口。基督山伯爵和他的两位朋友跨进车厢。 不过刚才伯爵在经过走廊的时候停了一下听门内的声音，那时马西米拉和艾曼纽已经向前走了几步，他们好像听到伯爵叹息了一声，像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声隐气。 8:00，他们是到约会的地点。 我们到了，莫莱尔望着窗外说，而且是我们先到的，请原谅先生。 那带着难以形容的恐怖神色跟着他的主人同来的佩布斯汀说， 我好像看到那边树林底下有一辆马车。 艾曼纽说， 真的，我看到那儿有两个青年人，他们显然是在等人的。 基督山伯爵清洁地跳下车子，伸手去扶艾曼纽和马西米拉，后者把伯爵的手握在自己的双手之间，说， 好极了，我很高兴看到一个面临生死关头的人，他的手依旧还是这样坚定。 基督山伯爵拉了莫莱尔一下，不是拉到他的旁边，而是拉到他妹夫身后的一两不远的地方。伯爵说，马西米兰，你的心有所寄托了吗？ 莫莱尔惊奇地望着基督山伯爵。 啊，我不是要探听你的秘密，我亲爱的朋友，我只是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吧，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哦，我爱着一个年轻的姑娘，伯爵。 你很爱她吗？ 甚于爱我的生命。 哦，又失去了一个希望，伯爵说，然后叹了一口气。哦，可怜的海蒂，他轻声地说。 哦，老实说，伯爵，假如我不是这样熟悉您，我就要以为您没有这样勇敢。 我叹息，因为我想到要离开一个人。莱莫莱尔，一个军人该不会这样来判断勇敢吧？我惋惜生命吗？我曾在生与死之间过了20年生活，生死对我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不要惊慌，莫莱尔，假如这是一种弱点的话，这种弱点也只是向你一个人泄露的。我知道世界是一个客厅，我们必须客客气气地退出，那是说鞠躬退出，这样才算体面。 本来是如此，您可曾把您的武器带来了吗？ 我何必呢，我希望那几位先生会带的。 啊，我去问一问。 去问吧，但不要恳求什么，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您不用担心。 莫莱尔向波祥和夏多勒诺走过去，那两个人看见莫莱尔走过来，便向他迎上去。那三个青年客客气气地鞠了一躬。莫莱尔说，原谅我二位，我没有看见阿尔佩马斯夫先生。夏多勒诺答道，他今天早晨派人来告诉我们，说他到这儿来和我们相会。 哦， 波祥掏出他的表，才8:05。波祥对莫莱尔说， 哦，时间过得还不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夏多勒诺说， 哎，有一辆马车来了。 的确，一辆马车正从大道上向他们聚集的这块空地疾驰而来。 莫莱尔说，哦，二位，你们一定带手枪了，基督山先生放弃了使用他的武器的权利。 哼，波祥说，我们预料到伯爵必定会这样客气，我带了几支枪，这是我8-9天以前买的，本来也以为要用它们来做着同样的用途，它们还是新的，还没有用过，请你检查一下好吗？ 莫莱尔鞠了一躬说， 好，波祥先生，既然你向我保证阿尔佩马斯夫先生并没有碰过这些武器，我认为你说话是算数的。 夏多勒诺说， 二位，我敢保证那辆马车里来的不是阿尔佩马斯夫，那是弗兰什和迪布雷， 他所说的那两个青年的确走了过来。 哎，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这儿来的，二位？ 夏多勒诺一面说，一面与他们每个人握了握手。 因为， 迪布雷说， 阿尔佩今天早晨派人请我们来的。 波祥和夏多勒诺交换了一下惊诧的眼光。 莫莱尔说， 我想我懂他的道理。 什么道理？ 昨天下午我接到阿尔佩马斯夫先生的一封信，请我到歌剧院去。 迪布雷说，是啊，我收到了。弗兰士说，我也收到了。 波祥和夏多勒诺也说， 我们也收到了。 在希望你们目睹那场挑战以后，他现在又希望你们来参观决斗。 一点不错， 那几个青年说， 你大概说对了。 这时夏多勒诺说， 但做了这种种安排以后，他自己还没有来， 阿尔佩已经迟到10分钟了。 喏，他来了， 波祥说， 骑马疾驰而来的就是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仆人。 夏多勒诺说， 多粗心呢，我那样详细地指教了他，竟还骑着马来决斗。 波祥说，而且带着大领圈，穿着一件敞胸上装和白背心，他为什么不在心上做一个记号呢？那就更简单了。 这个时候，阿尔佩马斯夫已经到达距离那五个青年10步以内的地方，他跳下马来，把缰绳抛给了他的仆人，走进他们这儿来。他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显然他没有睡过觉，一种忧郁庄重的阴影布满他的脸上，这种情绪在他是不多见的。阿尔佩说， 诸位，谢谢你们接受了我的要求，我极其感激这种友谊的表示。 当阿尔佩马斯夫走进来的时候，莫莱尔已退后去，但仍站在不远的地方。 哦，还有您，莫莱尔先生，我也感谢您。来吧，朋友是不嫌多的。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